Martin Garrix, We Are The People。好像感觉这一首歌又把我拉回到六月份的时候，再度回到了一个伪球迷去观看欧洲杯的那段时间的一个感受啊。因为说这首歌的前奏感觉像是跟随着这座城市慢慢苏醒过来的一个感觉，所以今天在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把这首歌作为我们今天带你出发的开场曲。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早早，你好，我是戴毅。蔡依林，感觉你的存在，特别直给的一个方式，让我能够感受到听友在收听的办法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因为已经有很多的老朋友来报道打卡了，所以如果你此时此刻啊，正好醒得比较早，然后同时呢，今天觉得睡得比较好，愿意来聊聊天的话。不管是聊音乐还是聊周末的感受，都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Maroon 5 Seasons

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哦哦哦哦哦， 这个不插电版本的《红日》依然来自于李克勤和谭咏麟的合作，在7:15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在八月最后一个星期六的早晨，这里依然是带你出发 Morning Morning， 也像收音机旁很早就来报道的，像好时在、风吹麦浪、清风飘扬、夏花、珊珊、Annie、林木子，还有 Ronnie 周玉。以及这边看到的是勾里娃，勾里娃嗨。还有这边没有念到名字的吗？我来看一下，有妖怪赞助，他说二姐周末早安。Morning 张姨，确实今天看上去，我不知道7:00的时候，有的人拉开窗帘，看到外面的天气感觉有一点阴天，但是我在5:40左右出门的时候，那个天那叫一个漂亮。你觉得那个颜色是比夏天的早晨要格外的有层次感，它从橙色、橙黄色到紫罗兰的颜色到青色，就是那种感觉实在是让我觉得我整个早晨起来的所有那种早起的起床气都没有了。所以刚才在路上还在想说，哎，待会儿一定要找机会放一首《红日》。刚才看到了是风吹麦浪提醒我说，初秋的早晨是越来越凉，出门多加一件外套吧。从以前周末的早上起来出门觉得有一些轻微的凉爽感，到现在早晨出门要穿长袖才能带给我一些安全感。其实这个转变呢，我觉得从气温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早起大概出门现在温度就是在18-20度这个样子吧。我的整个的装扮是上身长袖，下身短打扮，然后呢会穿一条到膝盖下面的一个长袜，中长袜吧。所以整个人觉得还挺有北欧那种气质和打扮的，给自己脸上贴金。好吧，更多互动哈，以及更多的早上的报道都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所以希望今天是一个好天气，同时适合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出行。待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北京天气情况，而更多的互动和报道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上镜和费劲儿一勺定乾坤，说上一声周末的早上好。 今天的雨太合群，只留下几朵消息，不想靠近，不想熟悉，不再想要下雨。今天的空气有点不太安定，吹动了旋律，吹动了安静，吹醒了我想你。昨晚那一场倾盆大雨还有一点痕迹，一点可惜，等着被晒干净。这样的好天气怎么能没有雨？谁每一天都放晴，等待着好天气再次的遇见。几多消息，不想要靠近，不想要休息，不再想要下雨。今天的空气有点不再安静，吹动了旋律，吹动了安静，吹醒了我想你。昨晚的一场倾盆大雨还有一点冷静，一点可惜，等着被晒干净。这样的好天气怎么能没有雨？谁每一天都放晴，等待着

还是熟悉的唱腔，熟悉的梁氏的一首情歌，梁咏琪初恋。我看到 Mr. 梁发来的照片，这个照片里面也有紫罗兰式的天空哈，那种橙色和紫色交替的感觉，所以我想了想，应该不是刚刚七点多钟拍的，跟我早上起来出门的时间应该差不太多，所以我们看到天空和感觉应该是比较一致的。 Frank Morning Morning 他说，儿子坐在后排说今天真的是一个好天气，军训就不会那么晒了，初中生涯即将开始，加油吧小同学。Mr. 梁那么早出门是要去哪里呢？很多人最近在关注的是环球影城的事情哈，有没有去内测的小伙伴可以来聊一聊说一说，也向土豆跑步和 Lily 打上一声招呼。这是 TZT 和旅行团的环游世界。 在古堡走在路上做雪茄，把好莱坞的加利福尼亚，我记得落到窗户撒拉，想要完美的白天。 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的装饰公司，个性化整装套餐299主材包，厨卫居改，想怎么装就怎么装，设计、辅料、施工、主材、售后、装修找我，一站服务。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装饰公司，装修你就打400-818-0096，打400-818-0096，超值家装活动等您来，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办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两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新博所限，近期挂历车三可享首付20000，月供低至2588元，一选方案，祝您轻松还款无负担，遇见高品质 SUV 的同时，从容拥抱精彩生活每一面。详情咨询一汽大众奥迪当地特许经销商。 以上为广告时间。 出发在路上，有没有目的地，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带你出发，用好音乐重新换回自我，释放不安，化解苦楚，对抗庸常。 day when my ship comes in. She'll understand what kind of guy I've been. And then I'll win. And when she's walking, she's looking so fine. And when she's talking, she'll say that she's mine. She'll say I'm not so tough just because shine. 来自于阿瓦萧亚轩的明天，前面听到是 Glee Cast 欢乐合唱团翻唱的 Uptown Girl， 在7:38的时候，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欢迎你继续锁定带你出发，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乐广播。如果你说一觉醒来 C 罗还在曼联，梅西还陪着内马尔，卢卡库还待在了切尔西，安切洛蒂还执教皇马，而我此刻正在收听带你出发，前面这些话没有坑吧？我觉得前面梅西和 C 罗那个问题应该不大。为什么这么说？倒不是我们的老朋友坑我哈，而是呢我自己对自己的相关的一个足球领域的一些知识储备我不够自信的时候，我就害怕我会不小心掉到坑里爬不上来。所以有机会还是要多了解在自己的行业之外的哈，不管是你感不感兴趣的一些东西，能够跟更多的听友来保持互动和交流。其实你会觉得说这个世界上每天最不缺乏就是变化，那句话怎么说的，一直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所以我希望今天呢在音乐当中的一些旋律的变化能够带给你还不错的心情。那像收音机旁的娇雪微寒，还有刚才没有能够念到名字的几位听友，因为我这边一直在刷新哈，所以有的时候就会来不及看到一些最早发来留言的朋友。当然你们的这个动图也好，或者拍来的早晨最漂亮的一个清晨，我都是看到了的。所以再次向很早起床，同样像我一样可能在这个周末属于要加班的朋友问上一声周末辛苦了。来听听这首很带劲的歌，来自于 The 1975 Chocolate。哦，如果你今天是要去医院做个检查，所以希望你一切顺利，身体始终保持健康。 Go. 不知道这个前一阵子哈、啊，在自己这个微博上面发图问大家的那个蹦床冠军朱雪莹有没有从她的金牌的里面抠出一点点巧克力出来？谢谢小书童，谢谢小闪 Berry。周玉，我觉得我应该从此刻不叫你念周玉了，你应该是念周夏洛，你该醒醒了哈。从穿越的时间当中该回到现实了。谢谢 Berry 告诉我说 C 罗已经离开了尤文图斯。小书童说如果按照他说的，那现在该是 N 年前的节目。好吧，我的善意理解就是他是一觉回到了若干年前。 昨晚下了一整夜的雨，今早起来却能看见好天气。晚上解不出的谜，在你之后不用再深究谜底。曾经以为最好的结局是把骨灰撒进辽阔大海里，浪花带走我所有回忆，但比起大海现在更愿意。 终点 是我不想走，你说的是我不想走，你说的。 的事我从来不放手，我不会问你为什么，你不用教我怎么做，我要抹上最鲜艳的口红、哦哦、原来你是这种 bad boy， 难道我曾经多么纵容，难道是我、哦哦、bad boy bad boy， 你的话让我不明白， bad boy bad boy， 我必须要离开，你是 bad dog bad boy， 你的话让我再无奈， bad boy bad boy， 让我对你说拜拜。你说的是我太软弱，你说的是真的作弄，你说的是我离不开柔柔，我不能证明是预报，我也不想证明是预报，这不是你我分开的理由， Just leave me for it baby， 你是 bad boy， 我一直无心纵容，那就是你惹的祸。 版本的 live 版本的 bad a bad boy 来自于容祖儿，光想到 bad 这个词了，本来是想放给我们在上海工作和生活听友周玉哈 Ronnie， 看来我还是有一点点错怪他了，因为刚刚看到的消息是说，北京时间8月27号，曼联官方宣布正式从尤文图斯引进了36岁的 C 罗 ，C 罗和曼联签约到了2023年的6月30号，所以这是一个重磅的消息。对于喜欢 C 罗、喜欢足球的朋友来说，不知道接下来这个消息呢是好还是坏？所以也可以邀请大家来说一说、聊一聊。好，继续来听歌，在7:51的带你出发 ，Ship Hard。妈妈耶，天哪！ Yeah, I'm overworked with no pay, 'cause I've been drifting away. Yeah, yeah. Time to start again, try to be my own friend. I know it don't make much sense to you, this phase I'm in, but I need to make an escape, 'cause I'll be drifting away. Yeah, yeah. I'm in my head. I'll be in my zone. Yeah, I'm in my A. You can leave a message at the tone. Cause I'm in my A. Everybody wonders where I've gone. But I'm in my A. I'm in my A. Cause I'm in my A. Yes, I'm in my A. 好的，7:55，看到了野风凛冽来打招呼，他说贝克汉姆没能够落叶归根，小小罗如愿以偿，足球值得热爱，不仅因为激情，更因为温暖。嗯，很多人在那段时间看欧洲杯的时候，也是觉得其实有很多比赛的一些场景当中发生的，在赛场上的一些事件，其实会特别的动人，反而比整个比赛结果给大家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好，这里是在北京正在直播当中的 FM974 带你出发。今天北京天气是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空气质量很好，空气质量优，但同时呢，山区会有一些雷阵雨，所以出行的时候还是要多多关注临近的天气情况。焦麦琪、田约翰，健康恋情。 我们必须往前走，身上的爱是爱是贝壳要我起走，有时会经过水我融为一体的轮廓，像你像我纯粹赤裸，加倍我力把火箭发射，偶然整个梦没能被把握，喉咙里蔓延着毒气正在散播，那时候的面具整理沉默，从不顾忌的嘲笑周乱的一头，或许彼此间就世界有了，却能去炫耀着这世界你中有我。

四季的轮回，你都是宝贝。轻轻柔柔的花蕾，这陶醉值得体会。 I wish to heaven at visiting hours, so I could just show up and bring the news that she's getting older. And I wish that you met her, the things that you learned from me, I got them all from you. Can I just stay a while and we'll put allto write. The little ones will grow and I'll still drink your favorite wine. And soon they're going to close, but I'll see you another day. So much has changed since you've been away. I wish that heavenvisiting hours, so I could just swing by and ask your advice. What would you do in my situation? I haven't a clue how I'd even raise them. What would you do? 'Cause you always do what's right. And we just talk a while until my worries disappear.You'd say, remember that the answer's in the letter that we create. So much has changed since you've been visiting hours, and I would ask them if I could take you home. But I know what they'd say, that it's for the best. So I will live life the way you taught me and make it on my own. I will close the door, but I will open up my heartEveryone I love will know exactly who you are. since you've been away。 我们好像又回到了那个最初认识 Ed Sheeran 的时刻，又听到了这样深情的黄老板。 Ed Sheeran 的新歌 Visiting Hour， 野风凛冽说这首歌的调调配合上此刻路上的风景是刚刚好，恰到好处。此刻的西五环东向的天空给加班路上增添了太多的韵味和腔调。我知道像今天这种天空的色彩是缤纷多彩的，所以尽管说没有我们预期当中的大太阳哈、那样的晴朗的天空，但这样的天空好像更加有味道一些。有的人是因为看到了 C 罗这个回到曼联的消息很感慨啊，我是因为想到了最近喜欢的一句话，叫做时间扑面而来，我们终将释怀。所以只要健康的活着，平静的过着，开心的笑着，适当的忙着，就特别好。 能否到最后依然小鹿乱撞，有泪光你来帮我擦掉，争执了也很快就和好，两个人不懂得技巧，却懂得爱，只要爱着就好。要抵达最美的远方，难免会有一些波涛，夜色中藏着的火焰，多想到最后依然有火光，有矛盾别有论战对抗，提到了心疼我的悲伤，要求算不算太高，很需要拥抱，很需要依靠，很需要寂寞的时候被你牵留，不在你身旁，生活去全世界放过，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很需要拥抱，很需要依靠，很需要脆弱的时候有你牵留，从梦到年少， 像路浪长，有泪光你来帮我擦掉，争执了也很快就和好，两个人不懂得技巧，却懂得爱，只要爱着就好，要抵达最美的远方，难免会有一些波涛，眼睛中藏着的火焰，多想到最后依然有火光，有矛盾别有论战对抗，提到了心疼我的悲伤，要求算不算太高，很需要拥抱，很需要依靠，很需要寂寞的时候被你找到，能在你身旁，生活去全世界奔波，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很需要拥抱， 来自于严仁中，很需要。 在路上一边开车啊，要注意安全，也风凛冽。他说再不点我听到那首许巍的歌的话，可能就要抵达我的目的地了。但是无尽光芒那首歌呢，我确实手边没有，所以我想了想，还是把许巍这首世外桃源带给你吧。因为很多时候你跟我聊天那个状态，让我觉得你就是一个生活在世外桃源的人。所以希望在这个周六哈，八月最后一个周六早上，当你出发听到这首许巍的歌，你能够喜欢，也把它送给更多的听友。 水模糊我双眼，从人间到天上，从天上再到人间，这生生世世的轮回变幻无常，美人你一直是我的春天，你是我生命中的世外桃源。秋天，如梦的旅程因你而觉醒，我看到终点清静而光明，从人间到天上，从天上再到人间，生生世世的轮回变幻无常，虽然你一直是我的春天，你是我生命中的世外桃源，从人间到天上，从天上再到人间，这生生世世的轮回变幻无常，虽然你一直是我的春天，你是我生命中的世外桃源。 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爱是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不顾追踪，

混沌行走，还有昨天我刚刚去打卡的失控玩家，待会儿找机会聊一聊。宇恒牛仔裤日记， 一个人漫游有多自由，时间爱来爱去太多记忆留下的想念，说不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天不怕地不怕，自己跌倒自己爬，这神奇的力量我感激上帝和爸爸妈妈，他们教会我要诚实要勇敢要包容，还要有一颗善良的心。世界多美好，偏偏有些小人坐不住，想尽办法引人注目，偶尔风光他们都要成为你的好朋友，偶尔沉寂一个影子也找不到找不到，我说我的人生不会太难但也不简单，一加一等于二，有人说等于三，关于生活无奈，有时天晴有时下雨，我想是定律，无常的定律，我写了歌就大声唱，饿了累了就睡觉，把门关上什么也不想，沉淀释放，计划的旅行有伦敦希腊和土耳其，随时随地出发，背着吉他流浪，生命有太多选择题，却没有所谓错与对， ABCDE 就看你的决定，豁出去吧，一起走吧，在天色未暗以前，就这样趁一切来得及。走走上走走再向右走，在我的人生一日游，一个风景幸福短暂停留，你我昨天的笑容，生命是咖啡朋友面包和小狗玩耍，偶尔的埋怨感伤还算健康，天气晴朗手机阳光，当我孤单可以取暖。 路上两旁的灯慢慢亮起来，下了班的人潮把街道都布满，站在十五楼的窗外往下看，这座城市突然忙碌了起来，人山人海的车站，人来人往的等待，怎么办，我突然跟上了起来，觉得自己好孤单，怎么办，我突然想念了起来，怎么生来一个女孩，你身在这城市找一个未来，我们活在不能安逸的年代，站在人生十字路口回头看，错过的人也许不会再回来，人山人海的车站，

准的一首经典老歌，东山飘雨西山晴，来自于梅姑梅艳芳。其实在周四那天，也就是那天傍晚出现了霓虹，太阳雨下过之后出现双彩虹的时候，我就把这首歌已经背好了，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没有来得及在晚上的娱乐最王牌节目当中播放，所以准备到了星期六，没想到他还是找到了时间，找到了一个节点来跟大家一起来听哈。因为今天确实是从一个忽晴又变成了忽雨的周六的天气，所以刚刚那首歌，我不知道在路上开车的朋友是不是迎着空中的小雨来听这首歌更加的有感觉。8:36带你出发，在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向你问上一声周末好。这是隐喻客的云上的行星。这次参加中国好声音还是蛮期待的，当时我觉得他 PK 的时候也是希望很大，但是没有想到他是一轮游，所以我知道有更多的人很喜欢他的歌，同时在线下的演出当中也很喜欢这把嗓音，所以也请你多多支持他， 隐喻课。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剧院的一条演出动态消息。那在12年前的时候，大剧院在院庆的时节制作推出了首部现实主义题材歌剧《山村女教师》。那这部作品呢，一经首演，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12年后的9月8号到12号，历经12年的沉淀和积累，主创艺术家们将会对剧本和音乐也做出了一些精修和打磨，以全新的设计和舞台的呈现效果，为观众带来新版的山村女教师夏日彩虹，是由张译执棒，陈新一再次指导，也是希望把这部赞美美丽人性的歌剧和当下的青年观众保持更为紧密的联系，也来分享一下，来渗透出新时代的精神和面貌。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新版的山村女教师。 人们总是和时间在比赛，都生怕停下来，我可喜欢被生活慢半拍，与其去幻想空洞的未来，何不享受现在，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Nothing to do, I just wanna dance for you, 搞轻松的程度，别忘了重点是人生的旅途。在玻璃上画笑脸，伴随着雨点再见每一个昨天，他也曾沦陷，但从不愁眉苦脸，在痛和泪中褪去了懵懂，但他从未过放弃，有人说自不量力，可他坚信，于是鼓起了勇气，但是却无能为力，过了年纪男孩已不再年轻，满腔热血已褪去，但依旧不变的是不放弃和当初的决心。他唱着 Ooh, I just wanna dance for you, 搞轻松的程度，别忘了终点是人生的旅途。 No one but you, Nobody can do it but you, 感谢你的不服输，沿途的风景比终点更精彩。 The world is gonna ring ring ring ring ring ring, but I'm sure游戏，跟他热衷，他与他在一起，你笑。

香咖啡他说，为什么感觉听到李宗盛大哥的很多作品都是来源于这张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的 live 的版本。 谢谢。 好，嗯，大哥唱完了，该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啊，会选择这张录音室这张作品专辑，为什么这样来选择？因为我会觉得说，当时他在出道二十多年之后，很多他创作出来的非常动人的作品，会在这样一场现场的演唱会音乐会当中来得到了体现。而当时呢，2006、2007、2008年那三年的时候，他也曾经把这场音乐会从我们国家的宝岛台湾带到了上海、北京、广州、南京，甚至去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很多地方。但是那个时候呢，因为我刚刚开始工作，还没有那个觉悟和意识，所以没有能够去到现场去看，所以特别的遗憾。所以有机会分享这一张啊作品音乐会的时候，会特别的卖力，总想选里面的歌。

turned out. Think he dies a bullet of a good old boy like me. Cause I still go drinking same friends on Friday. Bought a few acres, couple roads off the highway. Guess you never saw things my way anyway. But I wonder when you're drinking if you find yourself thinking about that boy from East Tennessee. And I know we both knew better, but we still said forever. And that was 7 summers ago in Southern Comfort. Were we dumb or just younger? Who knows? Back then you used to love the river and sipping on a sixer with me. Does it ever make you sad to know? 感受的 Morgan Wallen Seven Summers， 前面呢是温柔如玉、温润如水的蔡淳佳的《恋之气》，两种嗓音呢有着不同的风格，但同时带来一种治愈和美好的感受。在9:09的时候，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乐广播，这里依然是周末早上7:00到10:00的带你出发。我发现，在过完了处暑节气之后的时候呢，就会觉得那个夏天已经溜走，然后入秋之后早晚微凉的感觉是越来越明显了。所以很多在夏天才能够听到的歌，真的有那种且听且珍惜的感受。比方说接下来这一首《柠檬海盐气泡水》。 气泡水适不适合？海平面上画出天空颜色，你就像我的蓝色。想跟你拥抱着夏天炎热，记录下这从绿树下的日落，沿沙滩的尽头一直走着，岸边传播你错别的我。 Hey， 昨晚下过雨的空气很凝重，夏天的几个线需要你来填空。水泥色的吧台摆着一个玻璃杯，等着你特调的柠檬海盐气泡水。小女孩们都爱在苦中作乐，还说着海盐能够带走柠檬的苦涩。明明未来时间还很多，我们慢慢蹉跎，我们慢慢琢磨。 别让我的爱成空，虽然我不成熟你也懂，我们一起做着梦，平凡又不同。别担心为了安全感会失重，陪在我身后这陨石出现惊恐。别怕用风暴拥你抓住我的手，简简单单的你和我。想问你现在要喝些什么？柠檬海盐气泡水适不适合？海平面上画出天空颜色，你就像我的蓝色。想跟你拥抱着夏天炎热，记录下这从绿树下的日落，沿沙滩的尽头一直走着，岸边传播你错别的我。 柠檬气泡水的甜玻璃杯透着你的脸，有一丝腼腆衬托了画面。心跳占据所有时间，骑着摩托逛尽了整个夏天。 陪在我身后这陨石出现惊恐，别怕用风暴拥你的温柔。抓住我的手，简简单单的你和我。 想问你现在要喝些什么？柠檬海盐气泡水适不适合？海平面上画出天空颜色，你就像我的蓝色。 跟你拥抱着夏天炎热，记录下这从绿树下的日落，沿沙滩的尽头一直走着，岸边传播你错别的我。 外星人有没有手机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手机已经是我们地球人身体的一部分。有人吃饭的时候不吃饭，手机先吃。有些人睡觉的时候不睡觉，抱着手机彻夜难眠。可是你没有真正的想过，究竟是我们在玩手机，还是手机在玩我们呢？ 这是个好问题。以前呢，很多人是用手机去验毒哈，打引号的验毒，吃饭之前先拍照。但是现在没有你们互动，我还真是觉得不适应的。好了，听这首歌，来自陈小春、谢天华、林晓峰，《3189》。 艺术痛苦不痛苦，屋里抱进浪漫感动 不感动？ 山水里的大飞机、 小飞机， 庞大的飞机飞上天空。以前人们不见做梦吗？ 不会，蹦迪，放松的快乐， 喝酒，享受的快乐 ，K 歌，自己的快乐 ，No， 都是初级的快乐 ，No， 都是虚度，都是真 ，Yes， 我只是想睡觉，我习惯了，我还是很快乐。 Siri 博学吗？ Hey Mary， 人和人能相比吗？ Hey Siri， 我好像不明白。 哪里有只小羔羊，小羔羊，小羔羊，哪里有只小羔羊，它在说话。 哪里有只大灰狼，大灰狼，大灰狼，哪里有只大灰狼，它真猖狂。 说这一次披荆斩棘的哥哥们感觉跟以前乘风破浪的姐姐不太一样，乐趣非常多，觉得大湾区的哥哥们是来玩的，没有来竞演，没有来比赛。不知道作为后辈的弟弟的焦麦琪啊，听到前辈哥哥们把他的歌改成这个样子什么感觉？ 没有结果。 谢谢烽火海组合哈，在这样的一次披荆斩棘的舞台当中，带给我们很多尝试新的一些变化。所以即便说听了一首歌，就好像感觉眼前脑补了很多舞台剧或者音乐剧的一些画面。沟里娃跟我说，如果说聊电影的话，孩子放暑假这段时间都没有去电影院，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没有去看电影了，这就要开学了，又可以一头扎进影院了。不然带娃去电影院只能看看动画影片。已经身旁有不止一个人问他说，假如说工作间隔年哈，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家会不会待着有点无聊？开玩笑，怎么会无聊？就是我内心当中也是这么羡慕你的，怎么会无聊？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上班做不了的事情这段时间都可以好好的来尝试。比方说最先提到就是刚刚说的看电影，那我真的可以建议你去看一下 Free Guy 失控玩家。这部电影呢，瑞安雷诺兹演的真的超好玩因为我没有看死侍，所以我对他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印象的一个符号在前面，但是看了这部影片之后，我觉得一个不怎么玩游戏的女生，其实在看这部剧的前20分钟的时候，可能有点难进入到这个剧情，因为你很难理解说它其实为了呈现给你是很多游戏里的东西。但是常玩游戏的朋友们应该瞬间就会觉得自己平常玩的游戏是多么多么的鲜活有趣了哈、就是可能再次在生活当中走入到一些场景，哪怕进一个便利店，可能都会有进入到游戏角色的那个状态。所以非常的推荐你去看一下 Free Guy， 好吧？ Free Guy， 我们就来听一首 Free Woman， 来自于 Lady Gaga， 送给像沟里娃这样喜欢看电影的朋友。 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周末早上7点到10点，祝你开心。 李唐丁真1376心想事成。看到了费劲儿，也说到了电影的事儿哈。他说昨天带着娃去看了《白蛇二》，娃大了的好处呢，就是不用我进去陪着了。其实我是想一起来看的，但是已经被娃们嫌弃，不让我来跟着了。也就是说，他们在电影院里面看电影，你在门口看门。其实整个这个留言当中，最让我关注到的三个字是“三个娃”。What？ 你是什么时候完成任务的？什么时候心想事成的？好的，继续来听歌。同时呢，确实在这个周末有很多新上线的电影，不光有我刚刚提到的瑞安雷诺兹出演的《失控玩家》，还有小蜘蛛侠汤姆赫兰德主演的科幻电影《混沌行走》。很多喜欢看科幻题材影片的朋友，在这个周末真的有的选择了哈，有可能是买一赠一，两个都想看。好，Lizzo Cardi B Rumors。 bitch, I don't give two shits. All the rumors are true, yeah. I've been in the bamboo, yeah. Focused on this music. My ex nigga, he blew it. Last year I thought I would lose it. Reading shit on the internet. My smoothie cleansing my diet. No, I ain't fucked Drake yet. Spending all your time trying to break a woman down. Real shit is going on, baby. Take a look around. If you thought that I was ratchet with my ass hanging out, just wait until the summer when they let me out the house, bitch. Nobody listen, they buying them sheets. They even posted on blogs overseas. A lie in a language I can't even read. The fuck does this mean? Look, I'm a Bronx bitch with some pop hits. Used to pop off when they pop shit. But I'm calmed down and I'm locked in. And my records live in the top 10. Let's go. Teach me about big girl Gucci. Last time I got freaky, the FCC sued me. But I'ma keep doing what I wanna do. Cause all the rumors, not all the rumors are true. Yeah, they hated on me since school, yeah. I never thought I was cool, yeah. Now me and Cardi, we cool. I love hoes on foes, yeah. I am body goals, yeah. This shit from my soul, yeah. Black people may rock and roll, yeah. Why are you spending all your time trying to break a woman down? Real shit is going on, baby. Take a look around. If you thought that I was ratchet with my ass hanging out, just wait until the summer when they let me out the house, bitch. Lizzo, Cardi B, Rumors. 微笑以后说好从此你我一起走，却从朋友走成前男友，爱错了什么不走、难过以后这伤口还要疼上多久，提醒我那些曾经拥有坚强是个诅咒。 我 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步步追踪，忧伤不沉重，只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 是最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 The little ones will grow and I'll still drink your favorite wine. 如果我们要幸福，我想把定义重读，不是因为怕孤独才相处。 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此刻的盲目任性跳放肆的翩翩飞舞， 不管今天天气是否如你所愿，都希望你听歌开心。这是来自于最美中轴线节目当中的雨燕回正阳，稍后我们继续回到带你出发。 新公众平台上面的生如夏花他说记住了我推荐的失控玩家，所以我先给你先种个草哈，因为电影不仅整个剧情很有意思，对于很多玩游戏尤其玩那些角色感代入感很强的游戏的朋友来说，这部影片实在太过瘾了，而里面的插曲也很好听。 Look at what's happened to me， 这一首就是 I can't believe it myself， 用到一首经典老歌叫 Greatest American Hero。 Suddenly I'm up on top of the worldShould have been somebody else. Believe it or not, I'm walking on air. I never thought I could feel so free. Flying away on a 给你 Falling for you。 之后就会带着满满的画面感Joy Scarberry 的一首老歌 Greatest American Hero、所以在这部科幻动作喜剧电影失控玩家当中它会出现，所以你可以去找一找这首歌出现在哪个剧情和段落当中，非常有趣。因为我觉得对于很多不是很擅长玩手游不玩电子游戏的人来说，当你进入到这个喜剧的情境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这部影片跟你没什么关系，不会觉得无聊。而且哎呀，我一直很想剧透，我忍着呢。简单说，一个游戏世界里面的 NPC非玩家游戏，他活了，他可以改写自己的人生，想要成为这个世界里的盖世英雄。 让一张镜，让一张你的手镜被放在挡风玻璃上，会弄脏，很难保养，就算是二手车也装满了梦想。你说说我多嚣张，第一天上路疯狂按喇叭，叭叭叭叭，听见吗？来点掌声吧，欢呼男人的手旁。一秒钟能有多长？经过完了之后，你在那飙出来量，老师竟有点紧张，因为我的眼睛忍不住飙向他。你说说我多嚣张，关不紧的后车厢就当成了天窗，看见吧，早上六点八，难得一见的一把。亲爱的我的老爸，你总是叫我亲你的一二五月浪，怎么样哼着吧，跳得我按钮三按钮三。爸爸问我要不要装上最新卫星导航，天生定位美女的方向，很多女孩要我在她，她的白羊妆透明漂亮，顺便再次让我唱几分好浪漫，没有再怕我是房车里的海浪。那他晃一那闪光方向灯大下后边在我前方，换车道换只牙刷，这两件事对我同样轻松又平常。你说说我多嚣张，没冷气我随心摇下车窗，喜欢吗？一起微笑吧，我的骄傲可以借给你模仿。亲爱的我的老爸，你总是叫我亲你的一二五月浪，怎么样很着吧，跳得我按钮三按钮三。装上最新卫星导航，变成定位美女的方向，很多女孩要我在她，她的白羊妆透明漂亮，顺便再次让我唱起风浪浪漫，没有再怕我是风车里的海浪。跳得我很忧伤爸爸问我要不要装上最新卫星导航，天生定位美女的方向，很多女孩要我在她，她的白羊妆透明漂亮，顺便再次让我唱几分好浪漫，没有再怕我是风车里的海浪。让一张紧张一张你的手请别放在挡风玻璃上，会弄脏，很难保养，就算是二手车也装满了梦想。你说说我的手掌一定上风狂爱爸爸爸爸爸爸 收听的是《带你出发》。 睡到到什么时代，我全部时间加起来还不够拿来恋爱。你真的很坏，把我扔在家里和朋友去聊个痛快，好想把你绑起来你就不离开离开。我要我快快快亮出我的爱，我只能掏出空空的口袋，但为了你我可以上山下海，所以请快快别再躲开，就是现在。你真的很坏，把我扔在家里和朋友去聊个痛快，好想把你绑起来你就不离开离开。我要我快快快亮出我的爱，我只能掏出空空的口袋，但为了你我可以上山下海，所以请快快别再躲开，就是现在。哦，我不懂得爱，怎么会胡思乱想下一餐，可是你还在徘徊徘徊。我要我快快快亮出我的爱，我只能掏出空空的口袋，但为了你我可以上山下海，所以请快快别再躲开。我要我快快快亮出我的爱，我只能是现在。 Gary 曹格的一首老歌《快快快》，还好是在快要结束节目之前的时候看到了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的留言，他说周末两天班，别说看电影了，陪闺女的时间都牺牲了，感觉有些辛苦。刚刚听球迷们聊起说到了 C 罗转会的事情，是从尤文要回到了曼联，要回到了红魔，所以很多人非常的开心，感觉是看到了仿佛是说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的感觉。而且呢，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说只要球技好就会有市场。有时候想一想，我们女人哈，给娃辅导的时候成为了老师，给先生醒酒的时候成为了医生，女人的价值在哪里呢？或许能每天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就不错了哈。随便在电波当中一边听歌的时候一边来跟你聊一聊，还是得好好的过，是日子还得向前过。很多时候在自己喜欢的时间里面，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做一些你喜欢的事情哈，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挺好的安排。而且将生活嚼得有滋有味，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往往靠的不是嘴巴，而是一颗浸透了人间烟火的心。 我只是胡闹， 把日子过得不无聊就行。 三杯酒喝到清早，一个人吃饭放很多辣椒，配合着电视剧情的高潮， 这感觉太蹊跷，闭上眼几年就像几秒，受伤的太早，不见得太好，就让我渐渐爱上这自嘲。我想我只是无聊，才把我头发剪掉，假装的霸道，浮夸的花招，爱上你反而更糟。我只是胡闹，才把我悲欢颠倒，学不来乞讨，就只好搞笑，这心碎直男怨女都知道，太无聊。这世界太困扰，为什么眼泪变成了笑料？我不缺花草，我只缺轨道，就让我慢慢习惯这煎熬。我想我只是无聊，还把我头发剪掉，假装的霸道，浮夸的花招，让你反而更糟。我只是无脑，才把我悲欢颠倒，学不来乞讨，就只好搞笑，这心碎直男怨女都知道。我想我 那首新歌，两首单曲当中的一个，这首歌叫无聊。我觉得甭管是工作日还是周末哈，有事情忙有事情做的时候就要认真的去对待，而真的时间比较空闲，有空余的时间让自己放松一下，听听音乐听听歌的时候，也欢迎大家多多支持北京音乐广播，支持 FM974。 看到了洛凡一晨说早啊二姐，睡醒了，让自己有一个早午餐的时间，并且平复了一下起床气，日常例行的惆怅整理好了之后呢，来听听广播，来报个到。哎，就属于这样的哈，有闲并且呢愿意通过音乐来整理一下心情的时候，记得就来锁定我们的音乐广播 FM974。 孟杰说昨天在男左女右节目当中收到了来自于一念执着听友的暖心的祝福，也想回赠他一首胡夏的那些年，收下他的祝福，也希望他能够释怀那些年的一些情绪，能够披荆斩棘地迎接未来的每一天。 桌垫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做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曾经想征服全世界。